为何要把我抛弃？你可知道我的心里，心里早已有了你。你还记得那过去，过去要我爱你，我又爱你，我又恨你，恨你对我无情无心里，又觉得对不起。